Hello， 又翻嚟我哋老蛇 毒女， 我公主 系啦。我哋今日有冇老蛇？我系小咪。 哇！头先即系第一节咧，就讲话偷拍咧嗰件事咧，我唔系特登想。 有咩影响咧？其实 好大影响咯，即系我冇谂过自己嗰个朋友系会做啲咁样嘅行为。我个心理其实影响到我个心理质素，我好惊交男性朋友咯，因为呢件事都唔敢同男仔咁 friend 咯。 即系一段时间定系依家都仲有少少。 而家已经系过咗去啦，但系你会有时谂翻起你，或者有时你睇翻啲相，你就会觉得哇，点解呢个人咁样嘅？原来我认识咗一个咁样嘅人咯。因为好多时你睇新闻，你会见到好多偷拍嘅嘢噶嘛，你唔会谂到。原来那些是你认识的人， 所以我劝你真的回大陆找。现在呢其实呢有些新闻，我今天看一段新闻，我 都想分享一下。 回大陆找男朋友啊？你叫我 现在呢不是，不是回大陆找男朋友啊？ 现在大陆好一点的嘛。 现在有些统计，他说呢港女呢嫁给内地男的趋势呢在二十年之间呢增加了两倍半。咁点解呢？点解呢？点解会多咗女仔会搵内地男呢？佢话呢普遍嘅港女呢现时呢会认为而家啲港男呢斤斤计较啦，婆妈啦，吸引力又唔高啦，同埋最紧要就係嗰个叫咩即钱啊，冇到内地男。 即冇咁有钱系咪， 即内地男嘅富二代嘅几率高。 富二代嘅。咁样咁有其中一个 case 呢，佢话有个34岁嘅香港嘅女性啦，咁就喺广州呢大学呢就主修呢个会计嘅。咁就返咗深圳做嘢啦，咁认识咗一个呢而家嘅老公，咁就一个系供应商，即做一啲供应商嘅工作嘅呢个老公。咁佢就赞佢老公呢思想呢就成熟啦，比香港男人，咁同埋行为又成熟啦，咁又有生意头脑啦，做事又能干啦，为人又老实啦，咁样咁就可以扶托终身嘅咁样。 即精分咁啊，大佬你 系啦，佢哋咁讲噶啦，呢个女仔系赞到佢而家呢个内地老公系咁样。 系啦， 咁系咯，睇完呢啲新闻，我觉得就 你认唔认同咯？ 我其实认同，因为我就有我自己我表姐， 嗯哼， 我表姐有以前咧，佢系 即系好挑剔嗰啲人嚟嘅， 系啦，佢系一个非常即系而家讲嘅三高啊，职业高啦、地位高啦、同埋心头高嘅女性，系直头系讲， 即系眼角高啦，传说中嘅， 即系 林玉， 因为佢自己本身嘅条件都高嘅，老实讲，佢又系做一啲会计嘅工作，咁可能月入都有六七万咁样嘅。 哇，咁有钱嚟， 系啦，咁佢咧揾咗个香港人嘅做老公嘅之前， 嗯哼。 咁咧，咁但系嗰件事咧系点样嘅咧？佢系好啦，识咗个香港嘅男仔啦，咁就结婚啦。咁但系结婚系因为佢有咗 B B 先结嘅。 嗯， 好似系识咗唔知三个月 嘅，即系可能冇谂过同佢结婚嘅，只不过有咗啦就结啦咁样。但系未系，可能系未谂清楚系咪要同呢个人过。 系啦，冇谂清楚，就系纯粹为咗个 B 而结啦。 嗯， 咁摆酒嗰日已经，我哋嗰啲亲朋戚友已经觉得个老公有啲问题嘅。 咩问题啊？唔够有钱？ 唔系呢个问题，系佢完全成个饮宴嘅过程中都冇理过个老婆嘅。 吓， 陈伟喺细节之中表露， 冇错，即系我哋会觉得，咦，点解佢老公好似冇理过表姐咁样嘅？咁 但系点解会咁做嘅？都结得婚噶咯，即系唔会话 take care 佢啊？ 系啦，就点解？即系你会质疑紧呢个男仔究竟系咪真心爱个老 婆？系咯系咯， 表姐咁样啦。咁好，即系好快，好快咧，即系件事就发展到。发现到原来佢真系唔系衷心中意我表姐啦， 即系佢都系为咗个 B 所以结婚啫。 冇错啦，就系我谂系即系有啲叫做玩男嗰啲叫咩叫浪子啊。 我其实都唔想结，但系又要承担个责任。 冇错啦， 佢唯一一样好处就系很负责任咯。听嚟听去，但系佢 我谂系有少家庭嘅逼嘅， 其实都好矛盾喎。负责任嘅男人又其实又唔系咁爱你话。 咁系啦，佢结咗婚之后点样对我表姐呢？就系成日唔翻屋企啦。出去成日饮酒啦，半夜三更先翻啦，同埋系不抽不睬嘅对我表姐。 咁有个 咁有个 B 咁，你结婚有个 B 头唔系头几年啊，一开始半年已经系 啊，咁真系好大， 咁就散咗嘅。 吓，咁个 B B 点 即系要离婚？ 系啦，咁佢就单身咗咯。 哇，你啲单身家庭就咁样出现。 咁单身咗，咁佢开始对香港男人系完全冇晒信任啦。 失去信心啦， 失去信心啦。咁啊，过咗几年到佢个 B 咧，可能都而家都我谂都有七岁八岁噶啦。 嗯哼， 咁就佢翻咗内地做嘢。 即系你个表姐翻咗内地做嘢。 翻内地做嘢。 咁咧就拖住个仔啦，既然都咁啊，因为佢单身冇办法，就要拎抱埋个仔翻去内地一起工作，即系可能诶 stay 响一两年咁样买间屋咁样啦，佢有佢嘅钱咁样，咁就认识咗而家佢现任嘅老公， 嗯， 就即系我表姐夫啊， 系啦，表姐夫。 咁咧，咁佢好初头佢好质疑嘅，都觉得啊，内地男人得唔得噶？一嚟即系唔干净啦，俾人感觉即系已经系 卫生比较恶劣啲， 又老土啲啦。 但系佢哋个口音系唔系好中意咯？ 口音即系唔系文化差异咯？即系总之就系讲嘢九唔搭八嘅，同你即系佢一 卫生讲嘢粗鲁鲁啊，好大声 粗鲁鲁嘅。咁佢开头都会觉得即系唔系好信任嘅，咁但系咧耐咗咧，佢发现佢哦呢、這个表姐夫咧系好可以付托终身嘅，咁点解咧？系因为首先佢第一样嘢，我表姐夫系一个企业嘅，即系某企业嘅一个总工总行嘅经理， 嗯， 咁月入咧都有十几万嘅。 哦，即系经济 经济可以优啦， 系啊，经济 好 好啦。咁第二咧，佢系好识得咧，令到我表姐好开心嘅。即系最简单嘅例子就系佢系会，即系佢做 sex 嘅呢方面咧，佢、比香港男仔咧更加有情趣嘅，反而即系你会谂唔到大陆嘅男人点解会比香港男人 有保守嘅思维噶嘛，系咯？ 系啦，咁点样咧？佢就系会佢系即系如果我想同你讲晚有呢个关系嘅时候咧，佢嗰日咧佢会买晒啲香槟啊、红酒啊、点晒蜡烛啊、有啲音乐啊咁样嘅。 哇！ 佢系咁样形容俾我， 真系好中意佢 嘅。系啦，好肯为佢做一啲。 大陆嘅男人会做呢啲嘢，我有啲意外咁、样。 不过我以前公司都有啲。大陆过嚟香港嘅男仔，但系有啲都系好草食系嘅，但系个有啲好鹌鹑嘅，都有好多类型嘅， 系嘛？ 但系都系唔系好中意嗰啲口音啦。 但可能因为佢你话佢系某啲企业嘅高经理啊嘛，咁、可能佢已经 系有啲 接触好多 比较高层次啲嘅大陆男 性，所以佢就会懂得呢一 样，即系唔系街边我哋普遍见到嘅， 即系 嗰啲唔系去买水货嗰啲。 所以就系香港人普遍觉得咧，你大陆人嚟香港做嘢咧，佢总系有一种。嗰種好似大陸人嘅口音咧，佢就會俾人睇低一線。 會。就算我嗰個表姐夫都有嘅， 係 就算 即係兩音， 因為佢係來自廣北嘅，即係比較入啲嘅。 而家 OK， 唔係 ，sorry， 而家便利店嗰啲都有好多好多好多你身邊嘅人同你做嘢嘅人，總係有一種大陸嘅口音嘅，有冇？係咯， 係啊，即係譬如你話搭呢鋪我想上嗰度啊。 但你以前可能係會睇低佢一線嘅，但你哋依家普遍都覺得大陸經濟係好咗，啲人好有錢，所以你唔知佢係富二代定咩，你就開始慢慢冇咗呢個， 係 接受咗，係咯。 但因為可能你就係估佢係嗰啲富二代咯。 因為我試過有一次，我聽一個電話，咁佢咧就講佢個電話係有啲大陸口音，跟住我以為係咪大陸嗰啲啊，跟住突然間佢轉通，轉咗好流利嘅英國口音，跟住我就 又係我搞錯， 轉咗個， 即係佢講英文嗰陣就完全可以將英國口英式嘅口音講出嚟，所以就有時睇人就變咗又要小心啲啦。 同埋我表姐夫英文好流利嘅喎。 咁係啦，你做得嘅啲乜鬼大企業經理喎、 好犀利。咁但係佢咧，佢絕對唔係嗰啲，佢唔係喺外國。即係而家你知大陸都好多人去外國讀書噶嘛，但係佢絕對唔係，佢係直頭喺北京大學就畢業， 即係好勤 嘅，即係喺大陸 讀書，本身好叻。 咁但係係啦，咁我就覺得好好彩啦，認識到一個咁正。 但係佢個外表係咪都係特別吸引？ 其實唔係特別吸引，即係好普通嘅一個內地男。佢著衫亦都唔係話好好。 但係佢老唔老土先？個歐陸又 其實我第一眼覺得佢老土嘅。但佢係揾即嗰啲叫做踏實型咯， 即係總之你係唔慣，即係因為你見到香港啲咁 即係啲平頭裝嗰啲嚟嘅。 但我有一樣嘢咧要讚大陸男人嘅，但雖然我唔熟，我知道好多大陸男人咧係中意幫女人洗底褲呢樣嘢，其實我接受唔到。 哦，係咩？ 係啊， 我又唔知喎、啊。 聽聞好似我唔肯定啦，蔡少芬咪都係嘅，佢、好似話佢個老公都會嘅，但我可能就唔肯定真確性。 你講啲例子又好，而家好多都係啦，啲港姐都會揾大陸老公，即係你可想而知，佢哋其實要求都高噶嘛。 為咗你可以去到卑微嘅程度幫你洗底褲啊，咁你點香港男人點揮低啊？ 同埋佢哋係會幫你做家務嘅。 佢哋唔会分嘅，即系佢哋会去帮你买。 咁因为香港男人而家唔识做家务啫，我觉得 香港男人 普遍咯， 都中意煮嘢食咯。我觉得香港男人依家系多咗人中意煮嘢食嘅。 不过系因为啲内地嗰啲男人咧，由细就要去训练自己独立啊，咩都自己做啦，爸妈唔理噶。 因为佢哋系普遍一个啫嘛，你知以前 系啊系啊系啊，所以都要自己学咯。 同埋佢哋好尊重老人家嘅，即系 好孝顺咯。 但我觉得呢种体贴好好，但系你唔好转化落洗我啲底裤嗰度，即系我觉得掉落机洗或者自己，我完全接受唔到噶，我其实系。 嗯、 我听到是滴汗的，但是他转化去第二啲地方、嗯、可能一起分担家务啊，跟住可能你好唔舒服就会落去买啲药啊，咁样已经好足够啦，唔使去到洗我啲私人物品。 但是讲起生活细节呢，我表姐即是接受唔到我表姐夫一样嘢，就係去厕所嘅时候呢，佢永远都唔会帮人，即係个厕所板我哋通常都会 拆开。 係啦，佢接受唔到 安乐化板。 我就觉得呢啲系同佢哋大陆嗰个一孩政策有关。佢哋即係冇同其他人一起，少啲同其他人一起相处就系咁囉，我觉得。 嗯嗯。即係可能冇咁咩，佢哋唔会懂得点样去即係礼貌上。 同埋就而家系好多因为嗰啲踎厕㗎嘛，使乜钳板。 係呀，佢哋冇呢个习惯。 係 呀，即係可能佢唔系特登要你特登整污糟嚟，纯粹系即惯咗啦，已经惯咗手 势。不过头先话洗底裤呢样嘢，你话你接受唔到你个可能你亲密嗰个同你洗底裤咯。我试过我表妹啊，有样嘢我接受唔到。我表妹咧，佢系 TB 嚟嘅，咁咧佢又识咗个差婆。咁咧有一次我去佢屋企作客嘅时候咧，我见到个差婆帮我表妹洗底裤咯，仲要洗一条有 M 血嘅底裤咯。我当时系忍唔住闹我表妹，我话喂你有冇搞错？呢咁私人嘅嘢。要你个 friend 帮你洗，因为其实佢唔承认系同性恋者，即系佢唔承认嗰系佢女朋友。跟住我话哇，呢啲咁私人嘅嘢，我自己有阵时我病咗，我阿妈要帮我洗底裤，我都觉得好难受，有啲核突啦。喂，一个朋友，即系你叫人哋帮你洗底裤，仲有 M 血 嘅，我都听过一个 case 就系90后嘅女仔唔做家务到底裤就系放晒喺自己。即间屋同妈妈一齐住啦，跟住放将啲冇着嘅底裤可以连续三四日放晒喺个厕所嗰度咯。 哇，好呕心啊！呢件事， 我谂起我以前有个同学咧，佢将用过 M 巾咧就咁劈落嗰啲浴缸度，跟住佢一次 又系有呢啲 一次过先掉咯。 点解掉喺浴缸度？理解唔到， 纯粹系懒嘅啫。其实 你可以掉垃圾桶啊，你冇掉浴缸。 系啊，就系佢就系唔知点解，因为我哋咧平时入去屋企玩咧，我点解你可以咁样嘅？但系有乜问题？即系咁样，即系佢由细到大都系咁样。 哇，好呕心啊！呢件事， 你讲下，我都有类似咁嘅 case， 就系可能我识嗰个系女仔跑 A。咁佢家姐呢佢会喺男校面前好企你喎。跟住但佢喺自己屋企呢就将啲可以将自己用啲 M 巾喺厕所周围放。 係啦。 但佢人前人后一个样嗰啲人系好奇怪。 佢当呢个系乐趣嘅，你明唔明啊？ 但佢 明理 解。佢同你有少少唔同喎，佢咧啡得嚟呢佢对住街外人唔咧啡㗎喎，嗰啲人先得人驚囉。 哇，好虚伪啊！ 做都俾你睇， 即我系你阿妹，你就阿妹阿妈就见到你周围将 周围黐啲 M 巾啊，黐飞机， 系咯，好奇怪啊，好恐怖啊！呢种人真系， 哇，好可怕呢件事。咁你睇嚟，原来大陆即系国内嘅男人啦，我哋唔好大陆啦，好似好贬义。国内嘅男人睇嚟都有一定嘅吸引度， 所以咪就系话你可以上去搵一搵。我真系会认识啲代内嘅男人，你觉得即系都几好嘅。 有，但系我认识嗰啲冇你表姐夫咁即系咁有学问，系啦，因为佢哋系嗰啲即系比较即系叫做平民化啲嘅，即系可能买下瓜子啊，买下电话嗰啲咯。但系都感觉上佢哋同佢倾偈言谈中，即系佢哋系睇得出佢哋好孝顺啦，佢哋好顾家嘅。但系咧就佢食方面，即系自己个人方面咧就比较随意啲咯。即可能系冇你冇 食方面都系，佢哋好中意食辣嘅，但我表姐系完全唔食辣，但系佢就即系会就佢咯，即系你唔食辣我都唔食辣啦，咁即系呢样嘢又好细。 即系生活上你会有啲嘢你唔习惯，譬如佢哋会食啲嘢特别油腻 啊， 佢哋会真系可能真系会。唔用纸巾抹嘴咯，即可能有时食完就即刻攞只手去就咁抹咯。 同埋你好中意周围吐痰呢样，真系接受唔到。 离不开两样嘢，烟同酒。 嗯， 系唔知点解啊？ 系啊系啊，即可能佢哋倾生意啊，出边即系佢哋成日都会有好多啲聚会噶嘛。你知大陆人咧， 都系 中意咁样， 同埋好平啊嘛，即系一买就周围都系一支酒咁样饮啊，就好似懒系好型咁。哇，我哋饮酒倾偈啦，咁样吹水就好顺，可能啲女仔会茶醉咁样。 好豪爽啊，俾钱又～ 又豪爽啊，咁样食饭永远都争比咁样噶，即系同啲屋企人食。 所以如果有呢个机会，我都会认识多啲即系国内嘅男性，睇下有冇呢个机会。因为事实上，对上一节我完全对呢刻我接受唔到， 但我觉得 识埋嗰啲，我 嘅朋友圈 唔 会系谂佢咁样噶。 我个朋友圈都系一个男中国嘅男性都冇，我冇呢，系我冇，基本上。 咁我都有嘅，即系有啲同学以前系大陆落嚟，咁有啲同学介绍。都有，但系就冇，即系冇咁优秀，全部都系老老土土啊！ 即系仍然系，总之未能被港女接受嚟。 即系有阵味咁嘅嗰阵， 系啊系啊，有阵味， 系啊，有阵 唔系以前会话我哋好柒噶嘛，好柒啊，好乸柒啊，顶你！ 因为我认识啲国内男性，因为我以前喺大学学画画噶嘛，所以咪有机会识到佢哋，但系佢哋真系有阵味啊，唔知点解。 系啊， 我唔知啊。 我就怀疑系因为同嗰啲地方大层有关系啊。 啊！所以大家重新欣赏下大陆嘅男性， 叫啲港男努力加油啦，唔好俾啲外地男追 上。我会再考虑下， 唔好认识埋啲港男， 我唔会再识嗰啲港男有问题啲。下次再讲。